条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好，7点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跟你一起听好听的歌曲，依然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我记得有人说过怎样给自己找正能量，比如说在照镜子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很棒，我哪里都好，然后给自己加油，我一定可以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看着自己的眼睛，找到那种坚定的眼神。所以今天的你有没有在照镜子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正能量呢？试试看吧，加油。好了，接下来会听到廖俊佳的一首歌《加油站》，稍后还有凡人二重唱和张宇的《朋友别哭》，很多好听的歌，来听吧。 高速公路前面的路还很长，今天大风，明天大雾，方向不要自主，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等到能量充足再上路，谢谢你像一泉水在沙漠吻我的嘴，天快黑突然的风吹无所谓，一直都要你背上一棵大树在沿途，让我以为走过的路就不后悔，不后悔，加油加油，下次

是眼中将世界在你思念在空气中凝固，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如今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盼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明天。 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正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你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独立的姑娘吗？或者说你是一个男人身边有这样的姑娘吗？有人说啊，独立的姑娘不是不可爱，而是别人不敢爱，没有机会爱。有些姑娘独立的让人心疼，有多让人心疼呢？有人就说了，总是会照顾身边的人，久而久之他们好像也忘了我也需要被照顾。关于这个话题呢，还有人说了，当你一个人熬过了所有的苦，也就没有那么想和谁在一起了。愿你自强到无需有人宠有人惯，却依然幸运到有人宠有人惯，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句话。我们都需要一个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活状态，但是也希望真的有那样一个人愿意宠你爱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精神上的独立很重要，但是也希望遇到那样一个人，可以给彼此最好的陪伴，安安静静的陪伴仿佛就够了。你有这样的陪伴吗？好了，在这里继续来陪伴你听好听的歌。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暴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被爱太沉就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了 去后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蓝区。 有那么一瞬间，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像泼了一盆凉水一样，刷的一下，从头冷到脚。语言这种东西，在表达爱意的时候是那么的无力，在表达伤害的时候却又如此锋利。我们总是容易对非常熟悉的人，然后说话肆无忌惮的。但是要知道，可能你的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词、一个语气，就让对方像泼了一盆冷水一样，很心寒。如果是在乎对方的，就不要用语言来伤害他。你知道，在乎才会被伤害。今天有没有不小心，因为你所谓的心直口快，伤到了你在乎的人呢？好了，继续来听歌。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的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 爱情的滋味此刻我终于最明白。幸福搭配悲伤，总是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爱收不回，但甜蜜的我不能给，我

接受你不顾，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不住地址你开始怕输，用情也刻骨越想再迷途，爱学会请你自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单边美丽着痕。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有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烟奔放，不敢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月光。 结底是我想多了，而下次或许我还是会想多，因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我还是会期待，期待落空的时候，我只不过是不再大哭了，而是淡淡的说一句，哦，这样而已啊。有点抽象的这样一段话，你想到了曾经的什么样的事情呢？可能真的有这样的经历吧，就像是失恋这件事情，下一场恋爱还是会很认真，但是曾经那场特别特别认真歇斯底里的不想失去的感情，那种失去的痛好像不会再有了，再分手还是会痛，只是不一样了，不会大哭大闹，看起来只是成熟了，事实上只是经历过了，懂得再哭也没有用，归根结底是我们想多了，想得少一点也就轻松一点。行了，继续来轻松的听歌。 听你说什么我都很快乐，接近你连影子都微笑着，几千只纸鹤你多耐心地陪着我着，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灵魂啊你为我却碰不得，感觉再炽热也不能让飞蛾去扑火，抱紧你的梦难道就能不是我，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够够一个都能让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不打扰你的自我，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想 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还是一个人走，不奢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好好一直不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 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

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每一个夜晚来记得你。如果失望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心是你不在身旁，只怕这是永远的凄凉。你所给我的一切感动，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如果爱你只有一次，生来等待你，失望也好，孤单也好，只要你能说爱我。如果爱你只有一次，我愿放弃唯一的生命，失望也好，哭泣也好，只要你能记得我。 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文明祭扫过平安清明。又是一年青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清明节的脚步如期而至，市民们也陆续开始了祭扫活动，野外违规用火的高峰期随之到来。加之春季气温上升快，刮风天气多，林区植被干燥，稍有不慎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受传统观念影响，每年清明节期间都会出现一些与精神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祭祀活动。据统计，清明前后森林火灾占全年的 50% 左右，其中 99% 以上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清明期间提倡文明祭扫，摒弃烧纸、焚香、燃放鞭炮等祭祀传统，人们可以走进陵园去悼念故人，祭祀先祖先烈。 当然也可以利用秋冬春种办好时节去种树植竹，通过增生养育，把清明追思化作故土音律。民谚中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之说，既是提醒人们合理安排农时，不忘尊重自然，不忘尊重他人，又是提醒人们要常怀感恩之心。如果清明仅仅被理解为去扫墓祭祖，那节日里的实际意义实在是被消解，因为清明节的主体内容并不仅仅是去扫墓，而是丰富多彩的春日活动，踏青、郊游、种植、交友、放风筝、讴歌春天、尽情欢乐，也是清明节最重要的文化主体。植树节刚刚过去，许多市民都进行了义务植树，以身作则，保护环境，爱绿护绿。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市民，除了植树，最简单的也是最力所能及的保护树木的方法，就是提高防火意识。文明祭扫，不要因为自己不文明的祭扫行为引起火灾，让长了十几年的树林毁于一旦。同时也要特别提醒广大市民，特别是驴友朋友们，在野外活动和进山游玩期间，要自觉服从护林人员的管理，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不要在林区吸烟和进行明火野炊等行为，一旦发现火情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依托机关作风建设，大力提高工作执行力和服务效率，燕郊政务服务中心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简化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打造出廉洁高效、管理科学、服务规范、监督有力、功能齐全、便民利企的优良政务服务环境。进驻23家职能单位，始终推行一厅式集中办公、一网式协同审批、一站式便民服务，把常态化的机关作风建设与绩效考核同步推进。在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电子监察系统成了人员监管以外最有力的武器，成为作风建设一只无形却又无时不在的抓手。在严格管控岗位违规行为、强化窗口岗位责任监督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作风建设为核心，燕郊政务服务中心把优质为民服务提升为工作人员的价值导向和境界追求，在坚持手问手办、一次告知、限时办结、公开承诺、责任追究等制度的基础上，除了每个窗口设置了评价器，实行一室一评制度，还单独设置了2台满意度评价触摸屏，办事群众可自主选择评价方式对窗口服务进行监督，实现了评价操作与窗口办公区的分离。2016年，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受理业务达到449531件，办理449515件，办结率为99.99%，超时办结率为0，服务对象满意率为99.98%。中心历年累计接待服务对象达115万余人次，受理办结各类业务108万余件，收到群众表扬信661封，锦旗263面。我市日前召开2017年住建系统工作动员会，副市长李海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转变观念，全新审视住建工作的新定位，要突出重点，努力表现住建工作的新突破，要改进方法，牢固树立住建工作的新形象，进一步统一思想，与时俱进，加倍努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站在全局谋发展，

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15033，17701115033。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理，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件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木质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 装修好选择，北京美得你， 燕宁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8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依然是1033，越来越动听。希望你觉得这里的歌曲真的很动听。有没有那样一个人，明明很喜欢你却不肯说出来，明明很爱你却总是藏着掖着？如果遇到这样一个人的话，你恰好喜欢他，可能你都忍不住去说出来了。如果你不喜欢他，是会默默的远离，还是会装作不知道继续做好朋友呢？又或者还是直接说出来？当然，真的爱一个人，真的喜欢一个人，还是需要适当的表达。行了，在这里有很多好歌曲都能够表达你的情感，继续来听歌吧。一首《明明很爱你》，来自梁静茹、品冠。 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感觉强不已经微笑的放电，一天暗示到极限，没勇气的人

的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还有著名的演说家马克吐温说过一系列这样的话：别到处说世界亏欠了你，世界什么都不欠你的，你还没出生它就在这儿了。还有每个人都像月亮，有着从来不让任何人看见的黑暗面，皱纹应该是微笑留下的印记。还有让自己高兴起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让别人高兴起来。我们要做一个豁达幽默的人，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更有意思。好了，有意思的就是在这里享受好音乐。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分享了化妆的正确顺序，就是文字的这种画箭头，画箭头先怎样后怎样这样的。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需不需要化妆，你来听一下是不是太复杂了。清洁皮肤、润肤、上营养面霜、修眉、防晒隔离霜、修眼液、粉底、粉饼、画眉、眼影、眼线、唇线、口红、胭脂、定妆，还有夹睫毛、假睫毛以及睫毛膏。如果是一个非常精通化妆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很正常，但是像我这种不太会化的，看到有这么多步骤就已经放弃了，可能简单的选其中的两三样就已经很足够了。不管怎么说，每天都要打起精神来出门，不是为了让谁来看你，而是自己漂漂亮亮的心情也好。我相信很多女同胞都是这样想的。至于男人呢，当然也要精干的出门了。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微凉的晚秋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美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美在人间，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你流洒洒。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饮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真希望遇见一个合适的人，什么都刚好，脾气刚好的互补，身高比例刚刚好，会吵架，会斗嘴，却明白谁也不会走。这是我看到的一条微博，你希望遇到这样一个人吗？或者说已经遇到了，那你是幸运的，什么都刚刚好。但是呢，难免会有磨合，并没有说那么完美的爱情，那么完美的相处方式。只要你是爱对方的，就应该多一些容忍，多一些理解，也多一些信任。遇到这样一个人了吗？ 我都醉了，灯光在我眼里都模糊了，为什么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那句要我把你忘了，怎么能忘了，除非不呼吸，就到那里再多的掉回忆。离别总是让人怀疑着自己，你恨不恨你都不能决定，是这一切都是我不好，是我不知道，只有真心留不住难用一个拥抱，就算眼泪会是温柔的手铐，可是爱如果是秋来的温柔，

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情商比较高还是情商有点低的人呢？有的人说啊，情商低的人经常像小孩子一样，总是用错误的表达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做的事情啊，或者说在乎的东西、在乎的人，有的时候也会以幼稚的方式去伤害在乎自己的人。可能情商低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的增多，你在成长，你的情商自然也是在成长。不如来对比一下几年前的自己，如今的你处理问题还会像小孩子一样吗？应该会越来越好。不说了，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会听到邰正宵的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小孩》。明天早晨再来一起听歌了，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哦。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 睛，却感觉不到天亮，东西只一